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说说高血压呀。那在我们中国呢，应该说高血压是一个高发病啊。据说呢，有1亿多人都有高血压，那么也就是说10几个人就有一个高血压，所以是一个高血压发生的大国。那么高血压呢，它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这点呢大家都是知道的啊。但是高血压呢，它是分级别的哈，它是分层的。这点可能有些人呢还不大清楚，那今天我们不妨跟大家首先来说一说高血压它的危险级别。嗯， 我们说呢，这个高血压它是这个无声的杀手，沉默的杀手。之所以这么给它起这个外号呢，就是说它在伤害我们这个身体呢，它是无声无息的。就什么意思？就是说它在蚕食着你的血管，伤害着你的心脏，或者你的大脑，或者你的肾脏，或者你的眼底的病变，是在你不知不觉中它在发生。可是等到这个真正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啊，通常都是危险事件这个发生。我就这么多年来我记得有两个这个曾经给我们打过电话，后来有这个工作人员追访的时候，都是因为高血压直接失去了这个生命。其中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回访的时候呢，就说有一个是年龄大的这个老太太，那么后来他儿子讲啊，就是说老太太已经不在了。他曾经给我们打过电话，因为在追访嘛，已经不在了。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老太太呢，她有一个20年的高血压的这个病史。那么就是有一年过年哪一天呢，恰恰就是在这个大年30这一天，她准备着这个午夜饭，结果呢就忘了服用这个降压药，一下子呢就突然给晕倒了。那家人当然立即呢就把他往这个医院去送啊。那么 CT 呢最后证实是什么呢？是这个脑干出血。那么尽管这个医院呢，医生呢也是尽了全力啊进行这个抢救，也就在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这一天，逝世了。从发病到死亡仅仅就是这个16小时。那么他的原来身体也没问题，就是一个这个高血压。 嗯， 那这个当然我们老病号当然知道，你长期的高血压你肯定最后引起这个动脉硬化嘛。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有这个纤维质斑块以后，至于你一个诱因，我想是在过年这天可能也是兴奋，另外这个又忘了服用降压药以后诱发的，这个疾病发生了。为什么对他这个印象特别深呢？就是说他这个日子特别，刚好就是在30发的病，初一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高血压你看引来的危险事件的一个案例。那么还有一点呢，一个呢这个就年轻了啊，这个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性，他曾经给我们打过电话，也问过这个抗纤维化这个事儿，后来也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么工作人员也是跟他联系，在给他 送资料啊，联系资料什么的，哎，家里人也说了他的问题，就是说他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次这个在外边应酬完之后呢，就是突然赶到这个新前去啊，就隐隐的这个不舒服，因为他自己本身过去有这个溃疡，他以为是他这个胃病给犯了，但是也很难受，那么家人就叫这个120，送他们这个去医院。那么在急诊室做这个心电图检查的时候，就在这个检查的时候，哎，这位男士就突然停止了呼吸，而且这个抢救无效死亡了。那么从发病到死亡呢，仅仅只有这个5个小时。后来呢，就是看这个从心电图上可以证实啊，他是死于这个急性心肌梗死。你像我刚才说的这两个人呢，当然一个是脑干出血这个死亡，一个是心肌梗死，哎，突发。虽然他这个发病不引起死亡的这个疾病不一样，但他都是这个元凶是谁，都是长期的高血压而导致的这个心脏啊、血管啊、脑啊和肾啊这个器官这个损害引起这个猝死这个有关。那我想呢，就是说包括他们的家人啊，绝对不会想到哎，他们这个家人这个问题会这么严重，最后只有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才觉得哎呦这么严重。那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呢，你这个直接我们说血压是血液产生的压力，压力给谁了？给到这个血管了。那你这个异常在哪里？异常在这个血管。那这个血管大家都知道，全身到处都在遍布。那你要是脑部的血管出问题，脑子出问题，对吧？颈部出问题，颈部的这个血管出这个脑供血不足，那我们心脏这个血管出问题，那我们就心脏方面的出问题。所以得了高血压呢，因为10%差不多啊，一半的人在早期他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因为这个没症状，我们才说他是隐形，容易引起我们这个忽略。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个作为高血压人群，尤其今天你又有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虽然讲的是高血压，也许你有高脂血症，也许你有这个高血糖，也许你肥胖，也许你吸烟，也许你喝酒，也许你紧张，也许你不吃蔬菜等等等等，你可能这些我们说是病因，因为按照这个病因不同，我们说把这个高血压呢分为这个4类人群，一个是低危人群，就是高低这个低，危险的这个危，低危人群，一个叫中危人群，就是中间这个中啊，危险的危，中危人群，高危人群，很高危人群。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在这4个人群里边属于哪一类，那它的意义在哪里，你就知道你现在危险到什么程度了，我想就能引起你心里边的这个重视。 大家可以做一个对照哈。 对，我们老说风险评估嘛，你知道你这个病的风险有多大。那你像刚才讲的这个案例，两个人都没想到，就仅仅是一个这个血压最后导致这个问题这个出现。我们说啊，像这个如果你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压这个高，你的血脂、血糖、体重，你的又不吸烟，也没有过度的酗酒，你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毛病，就是说你身上没有其他危险因素的这个存在。如果说你的这个血压啊，是这个，不管是你收缩呀和舒张呀，如果满足一个条件的话，我们说如果你的血压是在140到159啊，大家记住140到159呢，就是你的收缩压，那么你属于这个一级，属于这个低危人群，就是说你这个血压这个级别啊，你属于一级，你又没有其他危险因素，你的收缩压只是在140到159，那么你就属于低等危险人群，就说不是特别危险。当然，如果你的这个舒张压是在90到99呢，也属于这一类。那如果你没有 你所以这个就是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血压高，其他都很正常。你的血压呢，在收缩压如果是160到179呢，我们说你这个血压值呢属于这个二级啊，你这个属于这个什么中度危险人群，是吧？如果这个时候还是前面这个条件，你的血压值呢大于等于180，或者你的舒张压大于等于110，那你就属于一个高危人群，那大家就得引起这个注意了啊。再说一个类别，你的如果你身上就说你有血糖高，或者你有血脂高，或者你吸烟，或者你酗酒，或者你紧张，或者你体重超标，你有我刚才这都属于危险因素，你身上有两个这个危险因素，那如果你的血压呢是在140到159，就是你的收缩压，你的舒张压呢在90到99，就是不管是你的收缩压还是舒张压，就是二选一，只要有一个条件满足，你像你身上又有一个危险因素，血压在这个140到159，那你就属于这个中危人群。总之呢，就是说我们呢最近也在进行高血压危象的这个筛选啊，根据你这个身上这个危险因素的情况，还有你血压的患病史，再加你的年龄，还有这个血压值呢，我们就是得了解你是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的人群，那就是说给大家制定不同的这个健康干预这个管理方案。我们有一个这个评价的这个断层扫描的东西，大家可以参与这个进行这个评估。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我们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 是的，因为呢高血压的人真的是非常多，一定要客观的了解自己的这个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哈，来把控自己的病情，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无论刚才提到低危、中危还是高危还是很高危等等的，其实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基本上都是中危以上，他不是单纯的高血压，他身上真的可能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血压也高、尿糖也高，再加上其他一些事情， 体重 也肥胖，所以他一上来可能就是高危以上走了，所以这点真的不要掉以轻心。 那我们就是说这个，如果美国人啊做了一个调查，如果你就是高血压你不干预，你就是意思我高血压了我不吃药我不管，5年病患症就会出现，通常在10年就会引起这个死亡，平均在第18年几乎都会死亡。我的前提啊大家听清楚，是你在不吃药的情况下，你在不好好控制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是的，那所以呢咱们如果您是高血压的话，一定要做一个风险评估啊。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啊就是对您的高血压进行风险评估的这个活动哈，刚才也提到了运用这个血管断层扫描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帮着你来进行。如果您自己进行不好的话，您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进行呢这种啊风险的评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您听好，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 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四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应积极地了解自身的危险状况，以针对性地进行临床治疗和保健干预，才能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如何评估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可通过人体血管断层扫描，结合计算机大数据分析，即可获得高血压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更好地服务高血压人群，可拨打热线申请免费高血压危险程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以使自己针对性地干预高血压，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 说到有高血压的人呢，他还是有这样的尝试哈，就说我既然高血压，我一定要吃药控制好自己的血压。那么现在在西药当中呢，控制高血压的药物还是蛮多的。 药物的数量很多，其实它也就主要是五类。我们说一个是那个利尿剂，还有一个贝塔受体阻滞剂，再有呢就是钙通道阻滞剂，还有呢就是这个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再有呢血管紧张素二受体阻滞剂，哎，主要临床用的这五类。当然说起来很简单，那降压药那就是降压嘛。大家为什么要分这么类呢？但大家要明白，我们很多人你不是就是一个高血压，因为你可能还有这个一会儿又是心力衰竭，一会儿又是单纯的收缩期这个高血压，你可能有这个心绞痛，你可能有这个心肌梗死，你可能有妊娠高血压，你可能有左心室肥厚，你可能有颈动脉粥样硬化，你可能有这个左心室这个功能障碍，你可能有这个蛋白尿等等等等，就是每个人身体不一样。那这些用药呢，会根据你这个身上的症不一样，医生他才给你得制定用一种、两种、用三种。那么到底用利尿剂呢，还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呢，钙通道阻滞剂呢？这个是要有选择的。那么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我们是临床问题，我们应该去找医生。那我觉得对老年性这个高血压呢，你应该就发挥应用我们中医学这个伟大的宝库这个优势，因为它这个中药它有这个复合作用，就是说我在稳压调压的同时，我可能会作用你这个斑块，什么活血呀、化瘀呀、软坚呀、散结呀，这些呢都是有，就是说能在稳压的同时又能对你的并发症这个发挥作用的话，这是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说调整起血压来挺难的，而且呢就是各种药啊也试着来啊，就是找到一种适合自己控制血压的药挺难的。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控制血压的同时啊，实际上你也可以运用中医的这种方式哈，来加以辅助的控制血压。其实很多人试了以后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关键是抗动脉硬化哈。您像张主任前面谈到的那位听众朋友，长期的高血压、脑干出血，其实脑干这个地方出血呢，它是抑制呼吸中枢的，所以16个小时生命就失去了。那么我们有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有高度危险的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平时养护我们的血管哈，尤其是用这个雅翔千年古方醒脑汤来进行养护血管，可能这么严重的后果就不会发生。那么这个古方里面呢有六味中药哈，就是三七杜仲是主药，另外呢还有地黄、昆布、葛根、丹参是辅药。那么这个三七呢，我们是要用云南文山州的这个三七，这个呢称为金不换。 那么中药现代药理学呢就分析了三七皂带，它具有非常好的活血散瘀和清除血管壁脂质斑块这样的作用。那么张主任前面讲到的那位听众朋友，如果长期用这个醒脑汤的古方来进行清理血管里面的这个脂质斑块，就可能不发生脑干出血了。 嗯，那实际上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雅祥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哈。他呢曾经有两本著作，一个是《血瘀伤论》，一个是《百草集》，这两本呢应该说在中国医学史上是享有盛名的。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醒脑汤也是他发明的一个千年古方了。那实际上我个人想呢，它绝不是简单的这几味药的一个组合，像刚才您提到了它的主要是三七和杜仲，那它的服药有地黄、昆布等等。那有些朋友说，那我到这个药房去买，我自己熬制，其实不是那么简单。那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深度的研究啊，所以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呢，也增加了很多科技的元素在里边。所以大家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所谓的这个醒脑汤的话呢，我们在5月10号将举办一个醒脑汤组方的说明书啊。在这里呢，我们将给大家讲，就是它是如何啊这个干预控制动脉硬化啊，防止心脑血管疾病产生的这个作用原理等等的。当然我们场地和名额有限，只有30名朋友可以参加。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醒脑汤的话呢，您可以报名参加啊。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现在有高血压的人呢真的非常多，而且有些人呢他的血压总是控制不好啊。所以呢，在西医控制的同时加上中医的这种控制方法，也就刚才提到的这个醒脑汤哈，您可以试一试，也许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有什么问题别忘了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电话是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祥，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祥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祥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醒脑汤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即使在今天也广泛的应用于高血压的调理及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黄帝内经》记载，中药三七归肝经、胃经，有止血、散瘀、定痛的功能。杜仲归肝经、肾经，有补肝肾、强筋骨的功能。丹参归心经、心包经、肝经，有活血化瘀、凉血安神的功能。葛根归心经、脾经、肺经、膀胱经，